别管是 cappuccino 还是拿铁、摩卡、美式，现在这样的气温、这样的温度，都请通通换成冰的好吗？下午的3:05，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在下午的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戴毅，欢迎收听。这两天北京已经从阴晴不定的天气状况，正式切换成了夏天，高温，炙烤，很热。所以下午的音乐，我想被晒到不行的听友，晒到不行的听友，需要清凉的歌。 在风冷雨天，听着微风的交响乐，随心所欲，又收好弦，陪我专心浪费时间，恨恨昨天，再恨恨明天。乱了和弦的流水线，你是我口哨的音乐，不小心哼成了经典。吃饭睡觉我都要哼一哼，边走边唱，仿佛变成我身体一部分。 在北方城市，雨天跟晴天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出太阳就会很热，下雨天的时候呢，就可以让我们享受在夏季里面的片刻的清凉的感受。所以我也是期待这个周末很快可以有一场雨光临北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这里是周四下午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这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欢迎你的收听。刚刚提到说希望开场的歌曲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很清凉的感受，刚才两首歌都属于节奏很动感的啊，所以可能就有人在想说，哎，这歌也让人觉得不清凉啊。关于清凉的感受的歌，每个人的喜好和感受是不相同的。就像是在去年的时候，我有一次跟我同事于悦交流，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什么样的歌在夏天能够给你带来清凉的感受，他 他说你看，就像这样的电乐，电子的，动感的，能够让我觉得我身体随时动起来，很快就可以挥汗如雨的，汗走了之后啊，不，汗出来了之后身体就凉快了。这是他对于清凉的感受。当然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说，哎，什么样的歌会在夏天的时候带给我们一种很清凉的感受呢？就是相对来说旋律比较的舒缓一些，然后呢嗓音比较柔和一些，听上去比较的舒服和放松。我记得昨天有一位叫做音浪 Echo 的听友在微信平台上面留言，他说很想听一首新加坡歌手蔡淳佳的歌，说个人超喜欢蔡淳佳 Me too， 他的嗓音就很有质感， 那时梦很美， 也很清凉。 跟他欢愉让我想飞， Saturday 听着风，傍晚的海水，沙滩上看落日的我，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 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FM 九七四，在听歌唱歌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情的交流都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在上面给我留言就好了。刚刚打开了微信平台，刚才听到的是蔡淳佳 Yesterday。 可能曾经他有一个当眼科医生的梦想，但现在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歌手，而这首歌不需要你集中太多注意力，跟着就能顺着唱下来。 美得让我忘了在下，你的真在想，你的想会说话，你的话好像是对我说。我的专长叫做流浪，你注定要为我绽放。我的心寻找家，我的家没有花，我的花却在这山谷等着我。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我们怎么选择相逢。 此刻的九七四直播间就是属于戴毅的无人山谷，我想听到你们的合唱，就是最美妙的 echo。 走着。 我的漂泊不懂你吧，你的美丽不堪动荡，你单纯我迷惘，你廉价我流浪，山谷中这一切带不走。你爱太多拥抱阳光，我得眺望下的前往。我走开你留下，我回忆你是话，至少我们会仰望同一片天空。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我们曾经选择相逢。你是心中的日月， 心中的日月。如果你还记得前两天戴毅在节目当中播放了那首魏如萱的香格里拉，对，当时魏如萱就用气声唱的香格里拉，藏语的说法是香格里拉，但是翻译成普通话呢就是心中的日月，所以这两首歌你可以对接在一起来把它们做一个记号，和你一起唱。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和4点钟 FM 九七四欢迎你。 Stop. 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对于这首歌，很多人在广播当中听到它出现的时候，虽然达不到热泪盈眶的地步，但是心情会有一些小起伏、小波动是肯定的。尤其对于真正的 Beyond 的歌迷来说。这个部分已经看到了很多人在挥舞着手，

穿越六省，情系六村，我们在行动帮助贫困人们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和渴望。在此过程中，他们完成的不仅是六站艰难的扶贫行动任务，更记录了六个村落许多朴实动人的故事。在河北十七道沟村的扶贫行动中，潘石屹有感于当地村民因为贫困导致的亲人难聚，为许多村民拍摄了全家福。节目播出期间，不完整的全家福震撼了许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更触动了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们赶回家看望家中的父母。最后来关注，近日电视剧《像我们一样年轻》曝光定档海报，正式宣布5月28号登陆湖南卫视青春进行时剧场，陈翔、陈瑶、卢山、刘恩佑等主演，赵立新、张晨光特邀出演，青春偶像混搭实力戏骨，引来众多粉丝关注。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演唱功不是更好吗？ 点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周四下午的和你一起唱，依然是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听到的 Beyond 的情人，让很多人小小的激动了一下。在下半时段回来，这首歌可以希望你想象一下，在纯净的蓝天之下，感受一下绿草青青、湖水清凉的纯净的感受。这首歌可以真的是让很多人放松下来的哦。有请卡尔迪兰。 It being in the springtime and the small birds were singing down by a shady harbor, I carelessly did stray the rushes, they were warbling, the violets they were charming to view fond lovers talking, how I liked it to lay. She said, my dear, don't leave me for another season, though fortune does be pleased, and I'll go along with you. I'll forsake friends and relations and bid this holy nation unto the bonny Bambines forever I'll bid adieu. He said, my dear, don't grieve, or yet annoy my patience. You know I love you dearly, the more I'm going away. I'm going to a foreign nation to purchase a plantation to comfort us. The sight of the lovely bambine Cara Dillon。这样的蓝草的曲风，再加上这样清新纯美的很空灵的嗓音，我想在炎热的暑期，炎热的夏天到来的时候，可能这样的歌会是让绝大多数人觉得很清凉的一种声音，或者很清凉的一首歌。下午的一个小时，从三点钟到四点钟，在工作日的下午的三点到四点，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希望在接下来这首歌，当你觉得手边还算比较空闲的时候，而且有心情来跟着合唱的时候，这首Eason 的歌应该会是你的首选。你的背包。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千金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肩膀上的指环。背了6年半，我每一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的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